巧克力，苦苦的却又浓浓腻腻，一口吃下全部，让我两种味道都满足。像云霄飞驰大地起伏，既害怕却又享受不如，爱就是让人快乐又有一点点想哭。像可乐汽水开瓶以后，心跳慢慢的不再跳动，我还是习惯在你笑容里迷人的甜度。正面是你对我的好，反面是你发过的脾气，爱情就像个铜板，苦与乐一半一半。正面是你要的自由，反面是我要的浪漫，你们的爱不管谁分胜负，都一半痛苦一半幸福。 正面是我的浪漫，反面是我的脾气，正面是你要的自由，反面是浪漫。正面是你的浪漫，反面是我的脾气，正面是你要的自由，反面是浪漫。 正面是你对我的好，反面是你发过的脾气，爱情就像个铜板，苦与乐一半一半。正面是你要的自由，反面是我要的浪漫，你们的爱不管谁分胜负，都一半痛苦一半幸福。 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，微风吹你的发梢就像风的线条，总是在我的眼里闪动，微笑挂在你的嘴角，荡漾我的情怀，总是叫我无法言语。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，告诉你心中的话，面对面看着你的眼睛，不再追寻你的背影。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，告诉你心中的话，面对面看着你的眼睛，不再追寻。你的发梢就像风的线条，总是在我的眼里闪动，微笑挂在你的嘴角，荡漾我的情怀，总是叫我无法言语。在街上遇见你，是那迷人的模样。看你从眼前走过，我只看到起你，你那令我的发梢。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，告诉你心中的话，面对面。

多情、善良，甚至有些忧郁。古巨基是典型的琼瑶阿姨笔下描绘的忧郁男子的形象，天生的娃娃脸，温文尔雅的举止，在娱乐圈打拼多年而鲜有绯闻，是个乖乖的男孩。再战乐坛的古巨基唱片大熊继续沿用了概念主题，全部以漫画为轨迹，发挥了积载的音乐实力，让广大乐迷绝对感受到他对音乐的热忱和喜爱。一起来听到古巨基带来结束我们抱着哭。 我们到旧地重游，收拾那些感动，现在牵手出分手，让回忆变朋友。落叶会记得大树的执着，在离开以后，我们背对背靠拢，直到是往前走。别好，别回头，别挽留，让爱多点洒脱。很多话等在喉咙说不说，心都会痛。不管你我都掉头，靠近彼此的怀中。爱情结束，我和你抱着哭，嘶吼泪洗出两条腿的路。爱恨皆清楚，不要谁变成白骨，再放手祝福。爱情结束，我和你抱着哭，最后拥抱心动心的无助。爱我曾付出，被深深被心记住，伤痕是礼物。像是我的错，感觉像冰块融化了，感情无法挽救。少了我前呼后拥，你会难免寂寞。我同样也承受这段爱写下的错。爱情结束，我和你抱着哭，嘶吼泪洗出两条腿的路。爱更加清楚，不要谁变成包袱，再放手祝福。爱情结束，我和你抱着哭，心动心的无助。爱我曾付出，被深深被心记住，伤痕是礼物。不要怕孤独，回忆中有我突出，远远的守护。 我慌张，把掩护心的围墙震垮，就露出心思秘密吧。说谎，想找人说话，不在乎笑话、废话或傻话，只要别自己一个代价。失望，沮丧的失望，这脑病不能让我被解放，酒精也不能让我健忘。喝吧，沉默的喝吧，朋友别怪我又争又不讲，请你再轮回像哑巴。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，想孤独站在大海游，不确定方向没错，又不愿掉头，到底谁劝我换个梦来做，总倔强笑着有痛不说。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，在城里吹风泪会流，奔向你在的时候我们多快乐，常常只想望一眼握着手，就觉得胸口暖和了。 游戏多重选择，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亿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

就是初次的感觉，好像天空般晴朗，只因那春天般的女人，她温暖我的心。我爱这精彩的世界，交织着太多的悲喜。我爱这精彩的电影，如梦幻如童话。我那种沉默的朋友，你让我感觉到力量，曾在我心中的伤痛如过眼的云烟，初次感觉心就像天空般晴朗，初次感觉心就像天空般晴朗。 音乐声中，你的心情还好吗？我是夏天，继续在音乐声当中和你来分享一些小常识。茶叶和糖果不宜一起存放，茶叶非常容易吸潮，而糖果呢却恰恰含水分多，这两类物质放在一起就会使茶叶因受潮而发霉或者是变味。好了，我们继续来听到好音乐，陈慧琳带来爱不爱我。 你说什么爱有好有坏，我不能明白，爱有多好，爱又能多坏。 Why 你说电影是夸大了爱，我又

赶快报名吧！抢订专线13715369956，13715369956，或搜索公众号关注宜居惠州报名。惠州，您若来，一定爱。3月10号，我们幸福出发。 生活与梦想属实充满幸福能量，我挣脱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缕沧桑，我爱的人 平淡的生活当中总是会有分有合，有悲也会有喜，也许还有一份奇迹在等待着你，用最朴实的歌词给你带来最深刻的感动，告诉你生活里可以有失误，但一定不要绝望。我们对待人生有的时候就需要一份这样的坚持和这样的坚强。继续为你送上莫文蔚带来的一口一口。 想得太多，什么都是问题，有些事情并没有大道理，苦瓜煮没有丢掉几层皮，你的苦晒你的种子标记，一口一口吃了什么甜不完那快乐，一口一口吃了什么滋味太浓缩，你吃什么尝尝什么他们怎么说，你吃什么投资什么把情绪沾沾沾过，你吃什么嘲笑什么会变成疑惑，一口一口一口什么吃掉了生活，这事情并没有大道理，苦瓜煮没有丢掉几层皮，你的苦笑你的种子标记，一口一口说了什么快乐被你浑浊，一口一口咬定什么不懂得快活，你吃什么嘲笑什么他们怎么说，你是什么嘲笑什么坏情绪沾染着我，你吃什么嘲笑什么会变成疑惑，一口一口你为什么吃掉了你的生活， 不幸的是你不可能两全其美，往往是电影当中非常幽默的人在生活当中是个闷蛋儿，很不好玩，而且引发大家哄堂大笑的一定不是幽默，可能是搞笑哟，那是精确计算出来的笑声。生活当中的幽默不是预先设置好的，是即兴的。由鸿明带来地下铁， 今夜又在这般那般来回，这段地下铁

我爱你。就在你的眼里，在你微笑里，在你语言用句话里，就在我的爱里，在我的心里，偶尔占据我，除了现在我也美丽。 我想大部分人对主持人何炅的印象是有效率、无漏洞、成熟又会撒娇，在单纯和慧洁之间切换用不了一秒钟的时间。无论做主持人还是做导演，无论身边的搭档如何的改换，中国电视行业的环境如何变换，甚至无论自己的年纪怎样的增长，他都18年如一日地站在了芒果台的舞台上，忠实地守护着平均年龄低于22岁的观众们的喜乐和哀伤。一起听到何炅带来的《离家》。 请给我一个位置，在你游戏的城市，走了经过我的无知，你留下一句誓言，让我登上一辈子的明天。只有思念，只有想念，只有怀念，只有一瞬间。不要说再见，说抱歉，说着永远却走远。爱的越刻骨，我越痛苦，越来越靠近孤独。不必说再见，说抱歉，我不是你的终点。你在出站，我却已驶向昨位置，在你游戏的城市，走了经过我的无知，你留下一句誓言，让我登上一辈子的明天。只有思念，只有想念，只有怀念，只有一瞬间。不要说再见，说抱歉，说着永远却走远。爱得越刻骨，我越痛苦，越来越靠近孤独。不必说再见，说抱歉，我不是你的终点。你在出站，我却已驶向昨天。该哭的梦，你的笑容化作一道彩虹。不要说再见，说抱歉，说着永远却走远。爱得越刻骨，我越痛苦，越来越靠近孤独。不必说再见，说抱歉，我不是你的终点。你在此站，我却已驶向昨天。

在我抽屉里面，望着窗外的下雪夜，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。成爱情里的不完美，愿在心里真感谢。你是否还会记得小弦乐，让它慢慢地沉，慢慢远，原来有情人不经岁月，写着我最孤单的想念。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，你是否已经看见小弦乐，它慢慢地弹，慢慢却却成爱情里的不完美，愿在心里变成感谢。你是否还会记得小弦乐， 乐力的味道能够沁入人的心灵，音色婉转清亮，没有杂质，淡的时候清灵，浓的时候狂放，浓淡总相宜。无论是经典还是新作，都能够坚持自己的风格，将自己的优势在每首歌曲里展示。声音的魅力让那些歌曲仿佛都已经是他的故事。为你送上彭佳慧带来那一夜我喝了酒。 那一夜你喝了酒，带着醉意而来，梦中的我不知道该不该将门打开，你反复看着我的犹豫，轻轻哭了起来，然后隔着纱门对我诉说你的悲哀。刹那间我突然了解，你这样的男人要的不只是爱，什么时候该给你关怀，什么时候我又应该走开。 是失爱，什么时候该给你关怀，什么时候我又应该走开。 间，别明白一头